这荆棘遍布中那伤口会开出花朵， 天空会裂缝握拳头，天上的爱那么重就不怕伤痛， 用眼泪亲吻划过了坚信这一扇门后真的有天国， 为了你而活，为了你而梦，为了爱我会撑到最后，让世界星光，到哪里才能仰望？

是还藏在你脸下面，在家时房门总是虚掩，希望下个瞬间你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朋友都在群里我无言，就趁只会让彼此更疲倦，可我怎么能忘记那没心没肺的笑脸，很抱歉没时间和你缠绵，很抱歉没在我眼前你的照片，你说能难给我时间，却等不到一句言，想你的日子

张力的演绎来自温岚，叫做《蓝色雨》。继续听到这一首歌，它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，但是内容呢讲的确实是很温暖，很恋很开心的恋爱的心情，就是来自陶喆带来的《天天》。 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肩靠肩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里。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有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，我也不